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第七十四集，真假村长。行至此处，别说阳光，连呼吸都感觉比地面上来的稚嫩。地宫虽然不大，可也说不上小，除了随州他们一行人之外，这里再无人气，说话脚步都带着一股空荡荡的回音，浸染着数百年来的空寂。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里曾经遭遇过火劫的缘故，鼻息间仿佛还能感受到一股若有似无的焦土味，再加上这些时不时可以发现的血迹，所有人心头都有些沉甸甸的。锦衣卫倒也就罢了，这种场面还吓不倒他们，但尹元化虽然立功心切，可到了这种地方也就剩下脸色苍白的份儿了。如果说刚刚在地宫上层的时候他还有心思弯腰捡金珠的话，此刻却变得紧张起来，也不敢低头去细看了，比犹有心理研究细节的唐范大大不如。看在其他人眼里，难免又是暗自嘲笑。那些锦衣卫原本就不大瞧得上他，见他紧张成这样，眼里有心吓唬他，故意悄悄绕到他身后，猛地一拍他的肩膀。 哦， 尹元化吓得跳了起来，等定睛发现是严礼时，不由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怒道： 你好大胆子，胆敢吓唬上官。 尹大人，我只是看到你脚底下好似踩到了不该踩的东西，好心提醒你而已。 尹元化慌忙低头一看，自己刚才站的那地方干干净净的，哪里有什么东西？他意识到自己被耍了，不由怒道： 你等着，如此嚣张，等回去之后我定要上书弹劾你。 晋升出生的却不是严礼，也不是随州，而是唐范。唐范说完这句话，脸上露出侧耳倾听的神色。众人见他凝重，也连忙跟着竖起耳朵，但是听了半天却什么也没听到。尹元化完全有理由怀疑唐范存心跟自己过不去，所以故意在别人面前落自己的面子。他心里对唐范越发记恨了，却知道眼下这里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形势比人强，还是先忍下这口气， 看我回去如何对付你。 尹元化恨恨地想着。唐范还真不是有意在耍尹元化玩，刚刚在尹元化大声说话的时候，他确实听到了一个微弱而细长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就像是有什么沉重的东西在地上拖着前进一般。但等到静下心来仔细倾听的时候，这个声音又消失了，仿佛不过是自己的错觉。再将这一层地宫搜索一遍，确认没有发现之后，由刘村长带头从那个地洞下去。就像刘村长所说，这条通道确实有点长，几乎跟他们刚才从上面下到地宫上层差不多了。估计也正是因为如此，地灵在选址的时候才没有发现这个隐藏在深处的先秦君侯墓。伴随着刘村长的声音，众人陆续到达下面，脚底凹凸不平，踩上去能明显感觉到地面没有像地宫那样用青砖铺地，而只是普通的土坑底层。在火光的照耀下，四周不大的空间立时呈现出来。钱三儿咦了一声： 诶，我师父说过他们就是在这里下来的时候看见许多宝贝的。 然而众人视线所及，哪里有什么珍宝财物， 除了四面土壁之外，什么也没有。不，周边连同地面，只要稍加留心，就可以看见一滩一滩的暗红色血迹，凝固之后深入壁层，看上去一块一块的深深浅浅，莫名诡异。尹元化阴沉着脸， 我就说，这种小毛贼不可信。 钱三儿被锦衣卫带回县城之后，着实吃了一番苦头，一听这话，连忙就辩白道： 哎，我师父真是这么说的，大人，小的都被带到这里来了，还怎么敢骗你们？ 刘村长怯怯道： 会不会是给那怪物吃掉了？ 怪物吃人不吐骨头也就罢了，吃那些金银财宝做什么？还当是貔貅呢？这话一出，众人都觉得好笑，可又没人笑得出来。逼仄阴暗的环境，不翼而飞的财宝，前方莫测的危险，不知道潜伏在何处的怪物，都禁不住让所有人的心高高悬了起来。但这个耳室也并非封闭的，因为在他们前方就立着一道石门，方才庞奇走过去试了一下，石门下面似乎是安置着滚珠，用力一推就可以推开。门缓缓推开一半，外面似乎是一条狭长的甬道，黑暗无边，没有烛火的照耀，也看不出有多深。 大哥， 庞奇忍不住轻声询问，所有人都看向随州。这个时候，随州就是他们的主心骨。 庞奇，你带两个人出去探路，不必走太远，确认前方暂时没有危险，就可以回转。燕丽，你留守在这里接应，若是遇到什么不测的情况，就往上跑，不必管我们。 庞奇应了一声，点上两名手下，推开石门往外走。石门若是没有阻挡，就会自动关上。随州让人将石门挡住，以免它关上，一面又在石门外面坐下记号。不一会儿，庞奇便带着人回来了。 大哥，甬道尽头有两条路，一条向左，一条向右。我们没有再往前走了。 出发吧。 他留下眼里在此，便带着众人出去。唐范与尹元化走在最后，却听前面忽然有个锦衣卫大喝一声： 前面有东西。 话刚说完，又有人喊起来： 哎，好像是人影。 众人吃了一惊，随州沉声道： 不要追。 在毫不熟悉的环境里，贸然追上去只会令己方也陷入危险之中。在所有人都下意识想要追上去一看究竟的时候，随州的冷静无疑给他们头上浇了一盆冷水。饶是如此，大家的脚步依旧加快了几分。这时尹元化忽然哎呦一声，像是踩到了什么东西，脚下绊了一下，身体随着往前扑倒。汤范伸手去拉他，被他带的也跟着微微往旁边歪去，赶紧扶住墙才站好。 我的娘啊！ 尹元化拿着火折子低头一照，这才发现绊倒自己的竟然是一个头盖骨。他先晦气，赶紧将头盖骨往旁边踢了踢，又见唐范一直没反应，便抬头去看他。这一抬头，他就不由失声道： 其他人呢？他们怎么走得这么快？ 唐范皱着眉头，他刚刚被尹元化那一跤吸引了注意力，片刻的功夫，前面的人就已经走得不见踪影了，连脚步声都消失无踪。他往前走了几步，微弱的火光照出前面的道路，不远处就是尽头了，但却没有庞奇所说的往左往右两条路，只有一条往左拐的甬道。尹元化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的脸色有点苍白，连声音也有点哆嗦起来。 他们人呢？ 唐范没有作答，举着火折子就要往前走。尹元化也顾不上什么面子了，连忙扯住他的衣角： 别丢下我。 唐大人有点无语，但此时此刻也顾不上调侃对方了。他没有往左边那条路走，而是站在原地，摸着前方那片土石砌成的墙壁，沉吟不语。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尹元化与他一样看了又看，却看不出什么问题。尹元化已经有点后悔来到这里了。 要不咱们还是去跟严礼集合，等着随政府使他们回来吧。 只怕是回不去了。 什么意思啊？ 你往回走试试。尹元化半信半疑，举着烛火往回走了一段，忽然失声道： 那个耳饰的门呢？怎么什么都没了？ 却见他空着的另一只手胡乱摸着前方的土壁，试图找出之前他们做的那个记号。 严礼，严礼！ 尹元化拍着土壁大声喊道：别喊了，我们应该是遇到鬼打墙了。 鬼？ 不是真正的鬼，这只是墓室里一种机关的运用，为了防止盗墓者擅入。我也只是在古籍上看过，没有亲眼见过。刚才你摔了一跤的时候，我们很可能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走入了岔路，导致跟他们失散了，否则他们也不至于走那么快，完全不等我们的。你看你现在连身后那件耳饰都找不到，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了。 那怎么办？ 哎，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墓主人。仔细找找吧，总有出路的，先别急着往前走。虽然跟尹元化一道困在这里，但是看见对方惊慌失措的脸，唐大人还是有种想笑的感觉。不得不说，他的心理素质已经达到一定境界了，若是尹元化知道他此刻在想什么，只怕是捏死他的心都有了。唐范还没说话，左前方的甬道里就遥遥传出声音： 唐大人，唐大人，你们在哪儿？ 尹元化不由大喜： 是刘村长吗？我们在这里。 一点亮光由远及近，片刻之后，刘村长气喘吁吁地出现在他们面前，他脸上也是又惊又喜： 唐大人，原来你们在这里。 尹元化迫不及待地问： 他们呢？他们去哪里了？ 刘村长喘了口气，满头大汗道： 刚才我们走了一段路，发现没看到你们，隋大人就让我回来找，他们发现了那个藏着财宝的地方了。两位大人，快跟我来。 尹元化不疑有他，直接就想跟上去，唐范却拉住他： 等等。 就是这一句话的功夫，尹元化转过头看唐范，而原本走在他前面的刘村长却突然提起手中的斧头朝他们当头劈了下来。因为角度问题，尹元化没有瞧见，但唐范却是瞧见了。他将尹元化往后一拽，自己正好顺势一倒，脑袋跟斧头堪堪掠过，只差一点。而刘村长因为用力过度，斧刃狠狠砸下来，深深地嵌进土壁里，一时半会儿还拔不出来。趁着这个机会，唐范拽起尹元化就跑。刘村长气急败坏的声音在甬道里回荡，喊的却不是给我站住，而是 还不抓住他们。 前方不知从何处钻出两个人，直接挡住唐范和尹元化的去路。对方朝他们肩膀抓了过来，唐范想也不想，抬起膝盖就朝前面那人的胯下顶去。不过这一招对付寻常人或许有用，对付身怀功夫的人就毫无用处了。对方一只手直接往他膝盖处一拍，唐范只觉得一阵剧痛袭来，人的反应力顿时迟钝了一下。就是在那片刻之间，人已经被擒住了。对方狠狠地将他胳膊往后拧，一边骂道： 你娘的，竟然还想踢老子命根子。 尹元化被这一连串的变故早已弄懵了，胡乱挣扎了一下， 同样也被抓住。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好大的胆子，你们知不知道我是朝廷钦差，这是要犯上作乱吗？放开我，放开我。 他嘴里被塞了一条臭气熏天的汗巾，顿时噎得直翻白眼。刘村长气势汹汹地走过来，没有搭理聒噪不休的引援话，而是抬起手，二话不说先给了唐范一巴掌。凶狠的力道裹得唐范的脑袋当即就不由自主偏向一边，耳边嗡嗡直响，口腔里慢慢地涌出一股血腥味。他勉强忍住那股眩晕感，看着笑容狰狞的刘村长，缓缓道：难为你装了那么久，我还在想你何时才肯露出真面目。刘村长本来准备抽出匕首一刀了结了唐范，听他这么一说反倒来了兴趣。 你早知道我是假的。 唐范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道：一个在洛河村土生土长的农户，从小用惯了各种农活把式，不可能连斧头怎么用都不知道。你刚才那个动作如此生疏，连力度都掌握不好，很难让人相信你就是真正的刘村长了。刘村长闻言居然笑了一下，脸上的笑容在火折子的映照下显得有点扭曲。应援话不由打了个寒噤，但对方理也没有理他，注意力依旧放在唐范身上。 知道了也没用，既然你们已经下来了，就要做好死在这里的准备。 他拔出袖中匕首，对着唐范的心口就准备刺下去。忽然之间，远处传来一阵若有似无的哭声，那声音幽怨而凄厉，像是蕴含着无尽的悲楚。所有人一听脸色都变了。 摊主，那东西不是被关在外面吗？怎么会进来的？ 抓着引援话的那人哆哆嗦嗦道： 走。 刘村长咬了咬牙，也顾不上杀唐范，让手下抓着他们两个就往前跑。一行人撞撞跌跌跑了一阵，刘村长似乎对这里的路很熟，七弯八绕终于拐入一个石室，又将石门推上，直到那个哭声暂时听不见了，这才松了口气。这间石室明显是墓穴中枢，地方要比之前他们到过的耳室大得多，四周昏暗，只有中间的一副棺椁上点着一盏蜡烛微微发光，也不知道这里头的尸身还在不在。我劝你们眼下还是先别杀了我们的好，若我没有猜错的话，那怪物闻血而动，若我们死在这里，那血腥味就会将怪物引过来，到时候你们也出不去，岂不是白搭？刘村长喘着气，他虽然假扮了身份，本身却还是娇生惯养的人，明显没有习惯这种剧烈的奔跑，否则也不会刚刚一斧头砍下去失了准头。 唐大人，你向来聪明得很，既然知道我是假冒，那为何不再猜猜我是谁？ 唐范看着他，他也看着唐范，原先憨厚的面容此刻怎么看怎么阴狠。唐范缓声说道： 其实你办得不错，连当地口音都学下来了，但不管怎么惟妙惟肖，一个赝品总会在言行举止之间暴露出痕迹的。